怀着你。 来自陈奕迅的《深爱着你》，开启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如果你的好朋友是在11月7号过生日，或者是在立冬这一天你很有感触很想表达的话呢，都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来自大嘴巴演唱的 Happy Birthday， 要送给小海朋友，祝福你32岁生日快乐。这首歌呢是你的好同学们为你送上的，希望你一直开心着。 今天你是老大，你就是独特，所以应该被宠。不用再进攻，今天换我做动，你就是值得，愿望都交给我，只要保持笑容。 也是只因为你的勇，因为你人世间的 成快乐伴你左右， 平常是我是错，不多说，其实很开心，总是有你陪伴我，一关一关接一关，满身大汗，我们努力去转过这一关，可以 sit back 放松，让我来帮你好好的度过，把握今天的最佳时机，我让所有的爱沉浮在你心窝。 Happy birthday my dear， 这是一定要的，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肯定是又吃生日蛋糕又吃饺子，这主食是相当丰富的。身在冬天的朋友有一种感觉哈，对于亲情友情爱情的在乎还有感性的色彩呢，都会比其他月份要更浓郁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生在寒冷的月份更需要温暖吧。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位过生日的朋友想听到的，明天你好。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的爱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阅读方面的消息。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日前联合推出中华饮食文化丛书，丛书以饮食为媒，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华饮食文化独特而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书中总结了中国美食的食材之美、器具之选、私厨之功、烹饪之道、上菜之规、食者之品等等，揭示了藏在饮食中的中国智慧。作者白伟说，希望通过展现中华优秀饮食文化所蕴藏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等，推动中华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再来看，日前全面记述漫画大师方程百年艺术人生的传记类图书《百年方程》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会，现场嘉宾云集，气氛热烈，吸引了不少媒体和读者热情参与。百年方程由漫画家王九成耗时4年时间创作，采用编年体行进的方式，全面追溯方程的艺术成长经历，为读者全景式展开方程的漫画人生。对广大青少年朋友来说，《百年方程》同时也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励志好书。最后再来看，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北京全民阅读未来发展之路研讨会日前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业内专家认为，全民阅读推广还存在形式化、表面化的倾向，北京全民阅读未来发展之路仍有广阔的开掘空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立冬的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点歌方式很简单，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叫做谢谢爱。 太好乱半个夜晚，你不在身边怎么晚安？天好蓝，要和你一起看，起风时有你来温暖，心事简单，一句说完。要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有眼泪也因为你灿烂，你微笑因为我盛开，要谢谢 爱。

有自己向往的希望出现的，就用我们的努力去让它在自己的生活中真的可以到你的蓝图当中来。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小喵1218点播的，他说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三位好朋友，影子、君君、芳芳。今天我们闹了一些小别扭，但是通过今天的事情我才知道他们原来这么爱我在乎我，我也很爱他们，所以呢就送上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送给我的好朋友们。是啊，大家都是个性不同，在一起确实需要彼此多看对方的优点，然后包容那些小缺点。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1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9:45，晚上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份祝福。这首歌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来自大家都很喜欢的邓紫棋的一首歌曲。今天晚上呢，也是来自周丽朋友要送给在国外的男友。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